格朗之旅。网友咧话睇紧第二，听紧第二公，你听过十几廿次，咁冇办法啦，因为而家系不定期录节目噶，系咪先？ 嗱，解释咗俾大家听下。 咩？咩？解释咪大家听。 系啊，已经开紧麦吓 ，OK。 系咯，我知啊。吓，我梗系知道你开咗麦啦。 所以即系已经解释俾大家听啦，吓，因为呢个不定期嘅节目。 系啦，不定期嘅节目。 同埋咧，呢种嘅不定期咧，我觉得有少少。比以前的感觉好的原因是当要快起上来真的可以因为事件性的事我们可以很快。但是有时耐起上来呢有些事不用特登将一样东西拖到很长来讲，因为很丰富的，有些事其实几样东西走在一起。 同夫妇欢愉一样啫嘛，即系你有时好短时间又好想做多啲， 咸湿仔啊！ 有时 人哋讲正经嘢， 你好， 你啊欢愉， 你好明显心 又喺度 拨拨拨 啊，顶顶顶，咁你想点啊？陈文海， 我都学罗国辉啫， 真系 唔系咁啊？呢个正常噶吓，咁有啲夫妇可能成年都冇，你有冇听嗰个结婚七年都冇细路之后去睇医生嗰单嘢啊？ 冇啊， 新聞嚟噶，結婚七年去睇醫生啊，問醫生點解我哋冇得生仔啊，兩公婆，結果個醫生一驗，嚇你老婆處女嚟嘅喎，之後就問個老公，你哋有冇交歡噶？佢話有啊，你每晚都攬住瞓噶，即係現代嘅性教育咧。 佢老婆都有問題喎，咁樣。 佢兩個都有問題啦，大佬。 唔講呢個。讲教宗啊，大佬。 唉，唔系啊，即系我想讲咧，即系去到2014年都可以发生呢啲事咧。 黐线嘅， 真系有时会唔会一个教育嘅失败咧？真系，唉，真系好 可悲， 可悲，不是可悲，是怎么说呢？ 可怖， 恐怖。 大陆系叫可怖噶。 可怖。 我不知道為什麼，不過他們是可怖 的。我想可能地區不同啦， 可能 不是，還有一些東西是當年他們學廣東話的嘛， 那就是現在都叫警察啦， 警察，對了，不是很多字以前都沒有的，警察啊，醒目啊，醒咩目啫，北方話比較醒目的， 不是，我真的聽過大陸的， 不是，現在全部講醒目啊， 我真的聽過一次呢，沒問題，我們冚唪唥都搞定， 冚唪唥搞定。 佢話真係有嘅喎，連台灣都有咁講嘅喎。 係啊，你諗下都華流， 我冚棒都有。 90年代啊，北京人啊，因為我都係縮喺北京噶嘛。佢話因為就係香港人嘅電影同埋電視劇影響咧。 其實可唔可以再濃縮少少？係周星馳嗰類同埋 我點知佢哋睇乜啫？但係個問題係話佢哋以前去北京，北京去搭的士咧，咪叫出租車。我們打啊，我們叫出租車，這樣說的嘛。 出租車啊， 即係叫出租車。 係啦係啦。 後來就全部改口嘛， 打啲 啊嘛，即係打的士，即係其實佢係學我哋廣東話搭的士，但係佢講唔到個搭字，咁於是乎咧佢就將個搭字咧改咗北京話打，打啲打啲，所以嗰時最初我哋翻到去我話嚇 打的， 咩？我直情話，你說什麼打啲？你們香港人說的嘛，打啲嘛，打什麼啲啊？我心諗。 我们有坐地没有打地。 我真的我心想我们搭的士变成打地。即是我们说搞定了，即是搞定了。这些全部是北京话嘛，现在叫什么国语来的嘛，搞定 了。搞定了。 醒目冲凉。以前没有冲凉的，洗澡嘛。我去洗澡嘛，现在我们去北京，他们说你冲凉了没有啊？冲凉了没有？ 你开电视了没有啊？ 没有，开电视有啊。以前 彩电嘛， 洗澡嘛，一个好老的北京话，洗澡嘛，去澡堂洗澡嘛啊。现在去冲凉，冲咩凉啊？ 冲凉房的冲凉吧。 去厕所冲凉。哇，你的是国语还是广东话呢？你还是要。你看又啊，说我们广东话会生癌啊，去你的！ 咁成机啊，陈文海啊，黐你个孖筋！ 去你的不是出口啊！ 啊，俾你讲啊你！ 他妈的就是出口啦！ 好，翻嚟。 教宗啊，唔好侮辱， 其 實侮辱。 其實他媽都唔係好粗嘅啫，有啲真係粗到你唔講唔出口。 唔好講，唔好講，唔好講，唔好講啊！我相信你講到啦。 我唔講粗口 嘅。係係，梗係啦。 係咪？你知㗎？ 仁義道德滿人全啊！真係好嚟 John Paul II。 我想講咧花地馬。咁咧，因為咧睇完曬所有嗰日嘅豐盛嘢啦，再 study 翻嗰兩日就不斷再 study 翻，即係關於花地馬預言裏邊嗰啲個案啦。 即係真係個儀式令你係再次想睇。 儀式之前同儀式之後，我仍然覺得成件事，因為你即係最抵死嘅就係你真係雙豐盛啊嘛，同埋你呢兩個聖人豐完，某個程度上真係同兩個教宗是直接關係，好啦，之後個直接關係就是呢兩個教宗背後的故事，其實某個程度上又同花地瑪有關，係咪？你明唔明啊？成件事，好啦，將個花地瑪有關完之後，咁你就直情係因為花地瑪嗰個第三個 secret 嘅預言就係講緊兩個聖人，一個教宗或者兩個聖人、兩個教宗之後會出現啊嘛？你明唔明啊？咁你唔令到我有聯想啊，大佬？你直情鋪排成個封聖儀式，仲要你諗下個封聖儀式其中一個係豁免咗佢有一個神跡，夾硬將兩個一齊封聖，你唔話俾我聽背後有意思有動機，你唔好呃我啦，阿石阿方仔，你明唔明啊？咁即係你好明顯係。佢我唔知啦嚇，佢唔知係咪好似克林頓當年咁嘅第一日做總統要查 UFO 檔案同埋查呢個穆隆呢個瑪麗蓮穆隆點樣死之後咧，可能方濟各第一日翻梵蒂岡嗰時候同個秘書長講，快啲幫將花地瑪第三個預言全部所有 Lucia 所有嗰啲嘢解封嗰啲全部俾曬我睇。喂，阿韓大輝藏主教都話啦， 佢話有機會佢都會 係啊，佢話裏邊都有機會有人睇到，同埋嗰啲真係得嗰十零個人睇到嘅啫嘛。好啦，咁 幾個咋係嘛？ 係啊，其實十零個死剩五個啊嘛。好啦，喂，咁你如果係方濟，原本係一個南美洲嘅主教都冇機會開呢個花地瑪原體，我即刻即屎都唔屙啦，首先要去到嗰度開嗰個檔案睇啦，係嘛？ 無啦啦，我急咩屎啊？你真係 我教宗唔屙屎嘅，你唔好以為真係咁先得㗎。好啦。咁睇可能你發覺，哇！原來花地瑪預言真係講緊兩個聖人一個教宗，或者兩個聖人兩個教宗之後，有一班人從天而降。咁不如改革啦！而家我係咪啊？係咪？之後個馬聖馬拉 改革定改教？ 改革乜都係啦。好啦，之後仲要聖馬拉茨話我係 the last one 喎。兩個預言 combine 埋一齊之後，我仲唔翻天覆地？之後我仲要豁免你一個神蹟，我即刻兩封證，即刻同花地瑪預言嘅嘢一齊谷埋出嚟，唔似啊！真的似的喎，好啦，於是乎我再睇翻花地瑪， 唔知點回應， 梗係唔識回應啦，大佬，我講得咁頭頭是道係咪先？好啦，咁之後我再睇翻呢個花地瑪呢本書嘅時候咧，有啲嘢我就係話點解我會之前唔係咁諗，我會改變咧， 或者我從來未咁樣諗過你。 係啦，咁因為佢講到咧，包括我唔講翻啲名啦，即係包括阿 Lucia 啦，包括當時有啲嘅即係 Lucia 個正宮裏邊咧，包括係講緊佢五月十三號之後嗰幾個月發生嘅嘢啦，同埋當日。十月十三號，1917年，數以萬計嘅人喺花地瑪見到原本嘅烏雲密布落緊雨，突然間砰一聲，個雲開咗，即係呢啲真係你真係作編劇都寫唔到嘅，個雲開咗，突然間有個圓形嘅嘢喺度跳躍， 啲雲海要走啦， 係啦，黑雲要走啦，嗰啲唔係雲海，嗰啲係個 black cloud， 你冇侮辱我 ，OK？ 咁於是乎咧，咁嗰個太陽出嚟喺度跳嘅時候咧，當然如果而家嘅角度睇，一定唔係太陽啦，你明唔明啊？因為如果幾萬個人望住個太陽喺度睇，個個都盲咗啦。 同埋長時間嘅，因為點解會幾萬人就係因為係長時間。 同埋 係 差唔多成個鐘嘅時間，咁你仲要之前等啲人係好長時間。但如果真係直接望住個太陽喺度跳，你盲咗啦，係嘛？咁嗰個一定唔會係一個太陽啦。其實大家以為係個太陽。咁如果你講嘅話，梗係一個 UFO， 一個不明飛行物體，圓形嘅喺上面跳嚟跳去啦。好啦。咁我睇翻呢本書後來第十個 chapter 裏邊講嗰啲正宮咧，我先突然間留意到係講緊嗰啲所謂圓形嘅太陽，我哋叫做太陽先啦，跳出嚟喺度跳躍嘅時候，其實原來有部分人嘅正宮咧係好 detail 嘅。那個 detail 的意思是什麼呢？ 那些正宮是落給誰的先？ 當時有神父做正宮，有教區做正宮， 即是教會保留的， 不是，有不同類型的人，即是說有記者的正宮，有訪問的人的正宮，因為你知當時歐洲很多記者是去到現場的嘛，記者有正宮，中介人士有正宮，主教有正宮，教區有正宮，有些神父有正宮，都是落揮不同的東西。但當中有一個 point， 我以前我就忽略了，就是因為他說出現那個太陽的時候，佢原來除了個太陽是個焦點之外，原來有很多在場的人士見到係乜嘢咧？包括 Lucia 在之前的情況都見到有些圓形的出現的時候咧，那個圓形的嘢裏邊咧， 佢哋話個個都即係形容出嚟話見到有三樣嘢喺入邊。 喺圓形當中 係啦， 有仲有三樣嘢。 三樣嘢裏邊嚇，呢、這個我以前我忽略嘅嚇，因為我以前就會覺得係聖母顯靈，或者當你嗰個係外星人都好，咁佢即係不斷講預言，臨尾突然間有個釘星山完嘅啦嘛，係嘛？但係我再翻嗰啲資料 detail 啲，喂唔係喎，其實裏邊有啲講到係佢哋相信自己見到圓形裏邊有聖 Joseph 喎。聖約瑟王，即係講緊耶穌個阿爸啦嚇。之後咧，佢話有啲咧就話見到聖約瑟隔離仲有聖母喎。有啲話咧，聖約瑟係抱住個細嘅 B B， 即係耶穌 B B 喎。或者有啲人形容就係一個好矮細嘅細路啊，只係耶穌喎咁樣。咁當佢係一個叫 Holy Family 先啦，咁講啦嚇。咦？喂，即係話嗰個 Dancing Sun， 我當係一個 U F O。個 UFO 裏邊原來真係講緊可能係有一啲 beings， 咁當然咧，因為去到在場嗰啲大部分係天主教徒啊嘛，當你見到個 beings 裏邊突然間哇有個男人老啲嘅，咁啊聖約瑟咯，係嘛？有個女人咁啊聖母咯，係嘛？有個細路咁啊梗係耶穌啦。喂，咁如果嗰個係一個外星人家庭， 化妝舞會， 即係唔係化妝舞會咧？即係佢上面喺度駕駛緊，突然間即係突然間即係可能佢見到成萬人。在那個雲下面不知道等什麼，又下雨等著，不如掀開個雲看一下，或者突然他是預言出來都不定，因為當時說到明十月十三日那天會有東西，聖母會再顯靈嘛。是。於是乎我就想了， 即可能外星人都是湊熱鬧的， 不知道，總之那個問題就是總之當時有預言 有情況，好了，那個飛碟如果出現的話，那被人目擊的話，大家當是一個 Holy Family 這樣出現，咁即係話嗰個第一一定唔會一個太陽啦，因為你嘅太陽裏邊點會有人啫？如果要用而家過咗咁多年嘅角度睇，接近一百年前，咁你梗係覺得應該同外星人可能有關係啦。好啦，當然我哋再睇翻呢啲資料嘅時候，再諗翻兩次呢個雙峰性，再諗翻花地瑪。喂，我突然間真係叮一聲破，即係一個叫做咩？ 靈感打開你嘅天靈蓋， 唔知啦， 靈機一觸， 叮一聲，突然諗。 死咗， 咁你见唔见到我啊？而家你唔见咗个风机啫，唔系唔见咗我啊？ 啲蚊可以入嚟，冇一个风机咋？ 系啊，乜都系入晒嚟添啊！好啦，圣灵入嚟唔紧要啊， 唔紧要， 唔紧要啊！似我讲荒言嘅能 力 啊，真系我讲到边啊？系嗰度咧，突然间叮一声，我发觉喂，我哋研究咗几廿年，有人研究咗超过一百年。嘅花地瑪預言其實係咪唔係預言啊？你明唔明我個叮一聲點解會咁啦？我冇諗，因為我冇咁樣諗過。即係話呢個唔係一個迷信宗教式形而上式，即係唔係一個預言嚟嘅嚇。佢會唔會其實當日？有一班外星文明又好咩都好，同 Lucia 同埋嗰班人講 ：，OK， 嗱，我每個月出現一次，之後十月十三號出現一次，之後就同阿 Lucia 講咗三個 secret 嘅花地瑪嘅預言。咁阿 Lucia 當然佢係個天主教徒，佢唔係將嗰樣嘢當係一種預言，話俾人聽，我嚟有個預言 ，mark 低咗喺梵蒂岡擺咗喺個秘密嘅箱度，得嗰陣時得幾個教宗睇。好啦，第一個預言解釋咗啦，就因為。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很快結束，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將即第二個仲更加嚴重的預言就將會出現，戰爭將會出現。第二就係話可能就係講緊即係鐵幕嘅瓦解，或者所以蘇聯嘅，我唔記得叫蘇聯啦，即係總之鐵幕嘅出現同埋鐵幕嘅消失等等嘅情況。咁即係到第三就係話頭先嗰啲啦，即係一個教宗， 白衣主教， 白衣主教唔係嗰個就係叫做 official 啦，就話白衣主教攞住個。他沒有說到白衣主教的，白衣白衣的人走上山上面，即是在場的時候就慘死，那天使出現在個山下面就說你 repent， 是不是？之後呢，那個白衣的人都慘死的，雖然 JP2 就說那個是預言他 被暗殺，但是他沒有死到的嘛，最後是不是？整件事就最迷離，所以大家都不信那個是最終極的預言嘛。好了，如果終極預言是告訴大家聽，好了，因為雙峰城兩個聖人兩個教宗之後會有班人從天而降 ，in the name of God， 有班嘢從天而降 ，in the name of God。好啦，咁我個諗法就係話，如果呢三樣嘢根本就唔係預言，係一個程序，係咪有另外嘅諗法啊？即係話，我作為一個外星文明， 100年前跟幾個豆僆，為什麼要跟豆僆說呢？因為你跟那些政客說他不會相信你，而且你會 受制於權限，那你豆僆當然可以自由發揮去說他自己想說的東西啦。好了，那個豆僆就告訴別人，其實我們 的 agenda， 我們的 schedule 就是我們會嘗試阻止你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但是我們會明白你們將會出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那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我們都會出現，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都有很多 UFO 個案的、 嗯、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出現的時候呢，可能會另一個新的局面，就是個鐵幕的 國度、 傾做蘇聯先、啊、但是那時候蘇聯已經在這裡了嘛，因為1917年的時候已經是十月革命出現了嘛、嗯、你想想Exactly 是花地瑪時代來的、 嗯、 好了，之後他是告訴人聽，可能說直到蘇聯瓦解，那我就有第二個出現的情況咯、 嗯、 那你想想80年代其實 UFO 風潮第二波來的，七八十年代好了，到瓦解完之後，那可能他就說如果那個人類的 schedule， 尤其是可能針對教廷，如果突然你有個兩個教宗，兩個聖人，兩個教宗之後，那我就再出現以神的名義，或者我以高級文明的名義，我再出現在地球去做一些事，或者顯現，或者去處理一些問題，那麼這個不是一個預言，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嗯、即是說我是高度文明，我看著你走到這一步我就會出現一些事，你我看到你們走到一步我就出現一些事，是我看你們做完我就現身，或者我看你們做完我就來做我想做的事， 即是跟著劇本， 不是跟著劇本， 不 是跟著劇本，還是 TVB 的，因為非子的、臨時發生的、 類似了，是了，即是說不是說我預知你會發生什麼事，而是我只是跟著你出現這些我出現你這些出現，但是你如果代表100年前的路西亞和那兩個小孩，他當然不會明白的，你明白，但我從來沒有這個角度想過，你明白、就是那天我看完這個離殺回去看完，你說咦，哇！如果那個故事根本就不是預言，而是上面的人看著那個人類的發展史走到哪裡，我才走哪一步，那4月27日發生了之後，他知道哦，兩個聖人兩個教宗之後，那我的意思是什麼？就是說既然這兩個聖人那個背後的故事是 你剛才我講了、是這麼翻天覆地的，到你封到他們兩個為聖人，即是代表什麼？即是代表你教廷其實已經走到一個開明的角度了，你明白嗎？你人類某個程度上走了去某一個開化思維的角度了，是吧？如果不是的，你不會容許到這個教宗開凡爾的嘛、你不會容許到這個教宗推翻蘇聯，而你推翻蘇聯某個程度上你又跟花地瑪原第二個有關、即是你第一個你這個約望聖約望二十三世你跟二次大戰有關、喂，還不是全部是瓜楞騰騰楞瓜，即是楞曬所有東西。那我就想了，如果整件事根本不是預言，是一個看著你部署、見到你人類發展到哪一步我就走哪一步，如果你的人類根本都未到這個文明，未想到未到這個思維，我為什麼要下來去做事？你明白那個分別在哪裡、即是我明明看到，喂，奶佬，如果這個年代發覺耶 JP2 瘋乜鬼性啊，道德沒用的，正義沒用的，瘋乜鬼性啊，而不是、現在是極速瘋性、即是約望聖約望廿三世，我不需要你的神蹟，多一個神蹟我給你封聖、那這個是什麼？這個是這個思維 的開明來的嘛，教廷開明，民眾開明，社會開明，那如果我是高度文明，我是見到喂你不走到這個文明，我幹嘛跟你下來 social 你呢？即這個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即是預言 跟 我看著 那套完全都不同， 是啦，咁我突然间真系开窍，因为我冇咁样谂过花地玛预言，你明唔明啊？我作为一个忠诚花地玛预言嘅人，突然间觉得，喂，可能可以喺呢个角度睇。如果系嘅话，咁我哋嚟紧等嗰个高度文明落嚟嘅，可能就唔系话即系唔系要有心推翻你哋教廷，吓，即系话可能佢要意思俾你听，喂，咁你哋嘅思维都开到另一页啦，要吓，可能意思就话诶方济各就掂啦，吓，推翻所有嘢，吓。喂，邊個話離婚的女人不可以領性體？你離婚的女人可以領性體，係嘛？呢個都推翻了幾多百年的規矩啦，係嘛？方濟各在上個禮拜嗰單嘢，我都嚇到 跌報紙跌咗落地啦！我嗰日 你真係得人驚啊！連呢啲新聞都攆埋。 哎呀，你真係太吐小我啦！你真係千祈唔好，你千祈唔好低估我嘅能力同埋我嘅知識啊！好啦，咁你諗下，如果我係外星文明，我見到方濟而家做緊嘅所有係推翻緊，根本就推翻緊歷史上所有教廷嘅傳統，同你推翻教廷有乜分別啫？你明唔明啊？即系话我只不过喺个名义上， 从某应该即系如果我喺我个口中讲啦吓，从一个角度你可以话佢推翻，不过从教会嘅角度，你我会形容为系佢坚守教会嘅大原则，不过加埋爱喺入边，而爱呢个条件咧有好多附加条件嘅人都被接纳。 但如果我另一个角度睇。一个1917年信天主教的葡萄牙细路哥和当时的神父，他去看完这些的所谓预言，去如果当时的高度文明，他告诉你好啦，咪过多100年几多十年之后，如果你哋有个教宗或者你哋有个人物去推翻而家所有，你记住嗰阵时100年前啊，而家所有嘅奉行紧嘅所有制度。我咪出現翻咯，好啦。如果以1917年嘅任何嘅教會人士或者民眾嘅角度，佢睇翻2014年方濟各嘅所做嘅任何嘢，都覺得冇可能噶。 嗯哼， 你明唔明啊？ 嗯， 就算1917年睇1963年，聖約望二十三世所做嘅嘢都冇可能噶。 是不是更加添？ 是不是？所以你如果用那个角度看回，他某个程度上这两个人已经推翻，或者这三个人都推翻所有传统了，教会啊，讲紧。如果用这个角度，用外星人的角度去讲回，那现在就是推翻了整个教廷咯。我不是讲架构，我讲的是传统。好了，之后你突然间双封圣给我，两个圣人两个教宗。好了，之后仲要你而家推翻晒所有嘢之后，咁如果我嚟到，我唔知用咩名义，或者我未必同天主教交流噶，我见到原来社会进化啦，吓我同某一啲政府交流 ，OK 好啦，有啲科技而家俾得你啦，你 handle 到啦，而家唔使用核电嘅傻仔，用反核电就得噶啦，咁咪成个故事又系另一个 picture 噶咯噃， 嗯。这个绝对是一个新的想法， 我都觉得是，我自己都觉得这个 是新的想法，即不过当然我听完之后 你不认同， 哇，好难的， 唉，做什么要这么不支持这个外星论呢？我告诉你听啊，真的我很懷疑，真的這次的封聖事件，我很懷疑方濟是真的看了所有的花蝶馬的秘密的了，因為你不可能這樣處理一個 協調了這件事， 協調成個雙封聖的個案是這麼得意的嘛，大佬是很離奇的，真心跟你說， 是他宣布那天大家都 surprise 的， 即宣布說27號會做這件事的時候嘛， 是的，那時候都沒有說哪天的， 有 嗰時第一稿啊， 哦，第一稿冇， 淨係講話將會 連續送佢兩個封信，但係點解第一次我睇嗰時咧，我以為呢個假新聞嚟添， 係啦， 我仲笑一笑，唔係嘛， 因為乜嘢資料都冇，冇講冇成， 我咪想當假新聞咯，即係後來就係我睇梵蒂岡嗰個天咩通讯社，我唔记得咗啦。 天涯社 系嘛？咁啊，佢就话到明系4月27号将会有个双封圣嘅仪式，会喺圣百多罗大教堂。吓，我礼真喎，之后仲要点啊？仲要教廷开晒嗰啲咩 Facebook 啊、YouTube 啊、Twitter 啊，即刻嘢 乜都有啊， 乜都有啊！即系我整网页出埋嚟，我话哇，你仲唔系大肆铺张话俾我听呢个双封圣系有嘢？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当我嗰日行到去座堂，见到哇，成个仪式啊！我都要讚一下你哋真係嘅，我真係覺得成個儀式咧都相當之 perfect， 接近100分啊！雖然有啲漏甩漏啦，有啲我唔講邊啲啦，有啲甩漏嘢，我覺得都算啦嚇。但係我真係覺得你哋嗰個詠團好好聽啦， 歌詠團啊，嗰個係教區聖樂團， 我好似有偷錄添啊。 哦， 咩啊？唔得噶，犯法噶？ 吹啊！ 嗰主教座堂好似有个牌冻住话唔俾私人录音嘅。 你讲真噶？ 系啊， 你讲真 的。不过话课商业用途嘅，咁我哋呢啲节目又唔使、啊、又唔使钱又听到嘅，咁啊绝对唔系商业啦。 唔关事， 英文嚟喎，咸片嚟嗰啲。 哦，我录紧嗰个波兰嗰个领事讲嘢，同埋嗰个意大利神父讲嘢。 啊，呢、這个 呢个，我录出嚟唔好听嘅。 呢个录音又差啲。 诶，冇啦，算啦。唔系，咁我想讲咧，都有几个亮点嘅。第一个亮点就系你哋嘅歌咏团，我觉得非常之好听啦。临尾咧，仲要走咗之后咧，佢再继续走咗少少咧，完嘅时候咧，啲人咧未走嗰啲，全部向后拍掌，包括我都好欣赏嘅。第二咧就 点解欣赏先？ 好好听、 啊，你又唔系第一次听呢啲歌啊？ 唔系，我就觉得咁多年听，我觉得呢次系最走得最好，唱得最好、啊，同埋好有感动嘅、啊，好 touching 嘅、啊。 咁夸张？ 虽然你。咪咪后讲俾我听嘅嘢咧，你就麻麻地欣赏，因为你学声乐啦。你话佢哋走音， 我 听唔到。 我系话有进步空间。 我冇听到佢走音啊！你话佢走音啫啊！你唔好唔认 ，OK？ 你唔认啊？去告解啊你，好啦。 陈海啊， 你有朋友喺里边咩？好啦，咁咧第二样嘢就系、是，当佢咪揾咗两个人去分享嘅，一个分享就系、是、 若梦廿三嘅同乡。嘅一位若梦廿三就死嗰日呢位同乡嘅小朋友，即系同一条乡下出嚟嘅小朋友，佢系小学二年班， 但系佢又知道呢个人嘅， 知道若梦系若梦廿三嘅教宗。时至今日，呢一位嘅意大利呢条小村庄嘅小朋友咧，已经成为一位中座爱方传教会嘅神父，佢亦都曾经。在前五年呢是做过中座外方传教会的副总会长。 我讲埋先，两个人要分享，一个分享就是波兰领事的分享，另外就是这位刚才你讲的意大利神父。但是那个亮点好笑的，就是当时就教授他上去说、啊、分享一下啦这样。当然 你知不知道几时找他的、 不知道。 意大利神父。 不知 道。意大利神父是这台弥撒打前的。四日即系星期三晚， 咁蚊噶， 咁晚咁蚊先揾。 点解咧？ 因为当其时我哋系冇呢一个咁嘅 环节 嘅，系特别人物，同、教廷有关嘅人物，喺香港突然间就话邀请咗呢个波兰籍嘅领事， 分享 系啦，分享关于若梦保禄二世波兰人，不过。是用英文，他不懂用中文英文。咁於是乎，我哋就話：喂，咁唔可以即係大細超喎。咁啊，嗱嗱聲喺度諗邊個同若夢廿三扯到關啊！竟然香港有一個同鄉。咁於是乎揾佢。 但嗱，我想講啦，就係當時咧要講佢介紹咗之後咧，咁啊大家見到一個意大利嘅人咧，就走咗上台啦，攞住個麥啦。一讲嘢嗰刻，哇！ 第一句 系，唔系？我想话俾你听，当时咧唔单止系我嘅，系全场咧都有句呼， 跟住拍手掌， 系啦。因为咧佢系讲流利嘅广东话，我啊真系吓亲。 有咩吓亲啫？呢啲传教士又识广东话好。 咁、因为个前设系讲到佢系佢同乡，意大利个神父同乡，又威尼斯又咩鬼嘢？之后咧突然间你讲嗰个神父个样系鬼佬样走上台，突然间讲流利广东话。你真係令我哋好震驚，同埋我想問，原來佢同你有啲拉家嘅喎，係嘛？ 哦， 你 personal 識佢嘅嘛？因為 係啊，因為咧，佢就係我細個喺青衣教堂嘅本堂神父嚟嘅。我細個嗰時候咧就叫 John 嘅嘛。咁點解我叫阿祖咧？就是、因為我有個姓名叫 Giovanni， 就係呢個神父同我改叫我 由 John 變咗 Giovanni。 係啦，就係、是、呢一位意大利神父同我改嘅。咁佢個名就叫做中文名叫做歐陽輝神父。 啊、中文名添啊，佢有 系佢叫姓欧阳，叫辉。 咁但系佢入意大利文咧？ 佢嘅意大利系 欧阳辉， 唔系 欧阳辉，欧阳辉，欧阳辉。太核突啦！我自己都讲。 平时我一见到佢，我嗌意大利文嘅名，唔记得咗。 搞错啊 ！Luigi 咩 ？Luigi 咁同欧阳辉有咩分别啊？ 佢個應該係個 middle name 係即係可能有類似咁樣，係佢哋啲神父。 所以叫咩？而家叫咩？ 歐陽輝。 唔係啊，唔係啊，意大利文。 Luigi。 Luigi 啊。係。咁點解唔叫做路易治啊？ 你邊度有人姓呢啲嘢嘅啫？佢哋啲外誒即係外誒傳教士咧嚟到香港係攞唔知其中唔知係 middle name 定係mother name。 所以佢攞咗個 middle name 啊？ 唔知邊個名咁，然之後咧係揾翻中國人嘅姓氏嚟配嘅咁樣。 喂，呢、這個神父真係 Q 爆喎、 啊！勁爆啊，係。 係嘛？喂，不如揾一日咧，我哋教佢廣東話嘅嗰啲頭先你講嗰啲啊。 佢好叻嘅喎。 唔係啊，嗰啲舊語啊。哦 佢一定唔識喎， 係咯，咪教佢一講，我講一句，你講一句，咁多人死唔見你死咁樣啦。 佢而家係喺大埔聖堂做主任司铎。 大埔聖堂喺邊？咪諗下先啊。 恩主教書院市集嗰度。 哦， 一间好传统嘅教堂， 不过算啦，即系咧，我都觉得俾个掌声今次座堂所搞嘅一切嘅，咁、由佢嗰个摆嗰两幅相，即系嗰幅相，即系两个圣人嘅相片，嗰啲蜡烛、嗰啲布置，所有嘢个部署前、部署后，所有嘢都接近100%，100分。即係都冇辦法唔欣賞嘅成件事，咁但係當然我嘅焦點係落喺事後發生啲古靈精怪事之餘，仲要係喺我眼中同花地瑪真係千絲萬縷嘅關係。呢次真係你如果俾我撞到方濟，你唔該你星你六月見到佢定五月見到佢啊？ 我係八月， 我係八月見到佢。你可唔可以問下佢咧？你問下佢有冇睇到花地瑪嗰扎文件咧？得唔得咧？可唔可以咧？之後你問佢呢個封信係咪有少少都係有 hidden message？Of the Fatima, the secret of the Fatima. 如果我有機會同佢講嘢咧，我一定把握機會講下我嘅嘢先係嘛？ 你為大眾服務噶嘛，祖？ 係啊，我個問題就係大眾噶。頭先你嗰條問題係為你 嘅 啫 喎，唔係喎，我係大眾嘅喎，我係為所有民眾揭開呢個聖呢個花地瑪嘅底牌喎。 花地瑪底牌 梗係啦，唔係啊？咁你會問佢咩？ 未知啊，唔系即系 你为下大众服务啦， 一定问噶嘛，一定有机会问噶。 或者问一句，你信唔信系外星人嚟啊？Do you believe in the alien？ 佢会唔会就系咁 dead air 咧 ？dead air， 佢应该唔会，佢个脑转得好快啊嘛。 系嘛？ 佢应该唔会。 即系唔系？即系佢喺你面前掀开个面具。I am the alien 。哎、你不用找我網上了，我只想找一個 version 給人聽，是吧、 哎、不是有的已經有，不過呢我想提一提呢，那天剛才你不是說哇那裡呢、啊、究竟是那個神父說了句什麼說話令到全人， 我不記得了，我只知道他說廣東話令到全人， 不是他不是說廣東話，因為大家都知道他懂廣東話的， 是嗎？ 是 我不知道， 他因為在香港已經傳教差不多有30年了，他說了一句很特別的， 說什麼？ 他說因為那天教宗死了、 啊， 他的二年班，跟住老师带他们去圣堂祈祷，他不停为约梦亚三的健康祈祷，跟住他讲呢句说话，诶啱啱好 啊！我听唔到。John Paul II， 你听唔到啊？等等啊！ 圣堂、学校，边度都有机会撞到教宗嘅家人、亲戚、朋友，佢哋同我哋嘅我 诶前少少。 求你俯听我哋嘅祈祷。 太早啦喎，阿汤汉嚟嘅。 系圣堂里边咧，成村嘅人聚集祈祷，因为 你听清楚就知。 系我哋条村出世嘅教宗约望廿三，系罗马梵蒂冈彭死。 等死。 呢件事使到我有一个好深刻嘅印象。 就系呢句啦。 于是几日之后，我作文嘅题目。 作文题目。 就系、是。我都要做教宗， 唔系呢一段咧，系大家笑拍掌。但系佢一开声嘅时候咧，大家系呜，有真系有啲人知佢讲识讲广东话。 哇！但系呢句咧系，我又觉得嗰晚真系一个 highlight 嚟噶。 咁啊系， 你知唔知一个趣闻系咩咧？ 细个如果想做教宗都几搞笑嘅。 一个趣闻就系离世完咗之后， 吓 所有嘅神父 系。 包括湯主教都走埋教宗教宗教宗 咁玩嘢啊！喂，我仲想問多兩個小小嘅問題，結束今日嘅節目咧，因為太長啦。我想問，因為嗰日嘅儀式咧，有兩樣嘢咧，我唔係好了解。第一樣嘢咧就係，我想問係邊一啲離煞嘅時候咧，係會有神父攞住一兜聖水， 即係攞住啲 復活旗， 唔係即係攞住一啲 鐵樹， 嗰啲鐵樹嚟嘅咩？ 鐵樹枝啊， 鐵樹枝嚟㗎， 就是、我哋嗰啲聖枝咯。 係咯，我遠望以為係孔雀毛添，咁啊小姐姐喺度揈，喺度揈，喺度揈， 灑聖水， 灑聖水係只係復活旗啊？ 但 係同聖宣聖冇關㗎嘛，係嘛？ 冇係復活旗嘅顯示啊嘛。 但因為我之前未見過咁樣灑， 因為你之前冇喺復活旗嗰度望嚟灑咯。 我想我 N 年前試過的、啊、但你知唔知最好笑就係咩？因為我開頭我唔知啊嘛，因為佢雖然講過就話會有神父會灑聖水，我唔知道，因為我嘅意識係你灑聖水可能係喺台前啊點樣嗰日，咁又望住台前，我冇望到後邊有人行緊入嚟啦嚇， 突然間有水 瓶，因為有人唱緊歌啊嘛，隔離有個女生企喺度唱緊歌嘛，咁我右手突然間一紮水喎，咁我就望一望個女人， 玩嘢啊？ 唔係啊，我就話。哇！呢個人唱聖詩唱到噴曬我成手口水，有冇搞錯？我真係心裏面真係咁諗啊！你知唔知啊？之後咧，突然間咧，我發現咧，原來唔係啦。因為點解？因為見到嗰兩個神父， 嗰兩個執事嚟 嘅，執事發啦發。咁之後咧，我就話：哇！咁遠都射到我㗎，原來。喂，我企喺個柱嗰度，我右手竟然 佢哋中間發啊嘛， 係咯，中間射到我喎，係咪遠得滯啊？ 呢啲就係。鐵樹枝的威力 真的勁啊！真係好啦，但我當然浸到我都開心嘅。第二樣嘢就係、是，因為我留意到咧， 係 阿湯漢咧，佢咪換頂帽嘅會，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咪 即係戴下除下戴下除下， 戴下除下戴下除下。咁我就突然間諗到，咦？佢咪其實佢本身有頂紅帽仔㗎啦嘛， 係 咪？咁佢另外嗰頂就係叫做 禮冠 啊嘛，係嘛？佢原來係唔除㗎，裏邊頂帽 喺入邊㗎。是服飾之一嚟噶嘛？ 即係話佢戴嗰個禮冠係冚住嗰頂紅帽。 係啦。 哦。 所以方濟各都係噶。 係咪啊？ 嗰個禮冠冚住個白帽。 喂，因為我有時喺度諗，禮儀係咪應該換帽咧？ 唔係，兩樣唔同嘅嘢嚟噶嘛。 點解咧？ 紅帽仔咧就係主教嘅服飾嚟嘅啫，係更新嘅，所以。 咁但係你換緊帽嗰時，點解唔除低個頂而去戴個頂咧？ 因為個主教服飾，即係你等於你著呢件祭披，你唔會除咗入邊啲衫噶嘛，你只會加上去 嘅。咁但係你好少見到有帽冚帽嘅情況。 咁所以呢啲咪昂居咯？ 係咯，我咪就話。 即係呢啲係一啲封建，即係你諗下啦，你望下呢個畫面， 即係 正常人啊，都唔會戴頂三角形嘅嘢喺個頭度啦， 即 係完全拉更嘅。原來 你都覺得係唔 make sense 嘅， 唔 make sense 㗎，不過有型咯。 唔係，我覺得唔係有唔有型嘅，我覺得應該除入邊頂帽再戴呢頂帽。 我話俾你聽，有啲主教係咁㗎。 除咗頂帽就戴嗰頂。 點解咧？係因為個技術問題啊。 咩意思咧？ 即係戴親同除親嗰頂帽都跌嘅，咁所以咧有啲主教咧，索性一戴嗰頂尖帽嘅時候咧，嗰頂紅帽就拎走佢。 哦，即其實 是自己習慣嚟嘅。 嗱，你要知道那頂紅帽仔的作用是咩啊？當主教就算不戴呢頂尖帽的時候咧，喺一堆的神父入邊，佢頭頂有頂紅帽，咁咪顯示佢是主教咯。 但是你要記住啦，嗱，都係對唔住啦，我又要以 東南西北嘅 一個 outsider 去講就係、是，因為我都 study 過即係紅衣所謂紅衣主教的服飾的一少少歷史啦。 嗯， 早期根本冇紅色噶嘛， 冇噶， 系咯，早期只不過一個披啫嘛， 系， 咁只不過係當時我唔記得好似係四百年前定係三百幾年前，我唔記得 exactly 嘅日子啦。咁啊，當時有個即係教宗定係主教，佢哋認為即係想將嗰個紅色係代表一啲所謂顯現到有別於其他主教嘅身份，亦都美其名話， 因為以前係得七個啫嘛， 亦都美其名話個紅衣其實代表即係殉道者的血，咁當然係後來加落去噶啦嚇。咁、其實所以你講緊再早期啲嘅所謂枢機主教冇需要著紅衣紅帽噶，係咪？ 冇噶，真係冇。 係咯，所以呢個都係後來所演變出嚟噶嘛。 絕對啱。 係咯，咁啊何必執著啲帽咧？ 所以呢個咪就係、是、 有咩所謂啫？ 即係呢個咪宮廷 即係封建制度以下嘅 遺留 一啲傳統 遺留啲產物咯， 係令到我哋令到我哋啲 outsider 見到有啲硬硬地。 不過就係呢個傳統，令到我嚟緊喺呢個嘅韓國咧見教宗嘅時間咧，我會做呢個舉動。 你掹低佢頂帽？ 錯，我交換。 交換乜嘢？ 白帽。 咩意思？ 我做定一頂白帽。跟住同教宗交換， 咁點啊？ 換佢頭上嗰頂白帽俾我。 咁 for what？ 過癮。 好啦，而家我開始沉默啦，亦都正式結束今日嘅節目啦。原來講到底，阿祖係癲嘅。 你又癲啊？ 喂，我林美啊，你继续讲先。 你林美嗰时候我播几廿秒，你话好好听嗰首歌啊？ 但系啲声麻麻喎，喺个机舱。 唔系麻麻，系收得好清楚，因为。咁呢个就系当日教区性乐团，即系好听嘅。不过即系如果大家有习惯听 CD 嗰啲咧，你都同外国比，咁啊，梗系仲有好大嘅进步空间啦，系咪先？ 嗱，所以我咧就好唔认同阿祖你嘅。我哋作为咧香港咧一啲比较即系兼职啦吓，冇乜全职嘅训练啦，咁又唔系时时都可以训练到。 呢个真啊！ 我又唔可以同西方国家比。我哋如果香港作为一个香港嘅分子，喺一个咁靓嘅教堂，有一个咁 诶，你见唔见到啊？ 咁高水準嘅， 時間歪噶， 係得啦，我知啦，係個咁高水準嘅一個唱詠團，其實真係要絕對掌聲鼓勵嘅噃。 掌聲鼓勵，大佬你連我哋條柱都挨歪埋， 我冇拉歪，我按下按下，我覺得條柱有啲震盪，之後你就話俾我聽，原來個座堂而家開始沉澱， 沉降， 沉降， 沉澱真係。 喂，聽我一首， 好， 聽第 last 第九首。 喂，你企邊個位啫？呢度啊？呢個你嚟噶？第三条柱唔系呢个第三条柱喎，啊，白色衫呢修女啊，你话修女旁一扎旁边啊嘛， 呢个咪我咯， 哦， 呢个修女， 哇，再黑啲啊笨， 咁你边个影嘅呢个 系咪教呢个系咪教区影噶？ 呢个系 video 嚟嘅，大佬， 即教区影噶系嘛？咁你认唔认到嗰个修女个服饰系咩？咩修女啊？佢临尾喂，你吞去临尾咧？结束嘅时候佢会唔会转？佢起身转头会唔会？ 好，我睇下佢会唔会转头先。 起身啦，啊走啦，而家好。啊，哇！你咁样影，原来全部啲人影晒嘅，你都唔使。耶！我仲咁避忌添。切！你上网原来睇晒人哋嗰啲人噶，原来。喂，唉，我啲咪咪后嘅嘢都系唔讲得嘅，又系。咁嘅啫。 冇啊！呢度近镜玩完咗咯。好啊！ 你唔想讲啲咪咪后嘅嘢，算啦吓。 听歌听歌， 但系咁，但系我想提头先讲嗰个十六岁嘅好有潜质做神父嗰个咧 ，Jimmy 吓，佢咧原来当日咧上个再上个礼拜四咧又去到某一个场合，即系圣水嗰日咧吓，咁佢仲要同某一啲嘅人士倾咗食饭倾偈， 我唔出奇嘅。 系啦，佢仲话佢所以了解咗好多，所以我就觉得哇，呢个后生仔。真係好有潛質做神父同埋神職人員喎，大佬邊有十六歲僆仔會同即會關心一啲教會嘅辛苦嘅事務嘅？你話係咪好離奇啊？所以呢個僆仔真係 有啲慧根， 有啲慧根，真係亦值得讚賞。 送首歌俾佢。 喂，仲要係佢當時問噶嘛？佢話：啊，我其實咧都明白咩？我就話我係咪星期四嗰日咧，朝頭早十一點鐘喺座堂裏邊有啲聖揸耍聖水捉聖水嗰個活動啊？佢話你又知嘅？我話早同我講咗啦。 捉嗰個係捉聖油，唔係 捉 聖 油 係 捉聖油嘅活動。我話咁，我梗係啦，我就講咗俾我聽啦。不過叫我十一點鐘嚟到座堂，我係未瞓醒咯。 嗱，即係呢啲緊要嘢，我梗話俾你聽 嘅。切！马后炮，我点首歌俾所有在场嘅人士同埋吓有慧根嘅人听，吓知名仔听。第九首叫做《Why We Sing》。有时我会话俾大家听，点解我唱歌？有时我会俾大家或者听，点解我升人两把？ 黐线嘅你真系，你真系。早唞啦，十二点半啦已经。 再见。 sin because I'm happy. I sin because I'm happy.